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依然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be working on translation in CET level 4。 到了现在这个时间啊，马上临近6月份的四六级考试了，我们还是要开始给大家讲一讲四六级考试的相关题目啊。那么其实在四六级考试中呢，我们最想给大家讲的还是翻译题。 对，我觉得翻译呢，首先呢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做完了之后没有人给你批改，你就没有一个反馈，那么怎么办呢？可以通过讲解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人家怎么翻译， 没错， 然后呢你自己呢你再对照一下另外一个呢，就像你比如说听力和阅读，你自己完全可以练。 对，而且就是平时大家听我们雅思听力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给四六级和托福在练听力，英语是相通的嘛，但往往就是这个翻译题啊，中译英或者英译中，只有在中国的这种英语考试里才会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专门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四六级考试中的这个翻译题。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个段呢，是一个练习题，就叫古都西安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中文是怎么说的。西安是中国古代13个王朝的首都啊。那王朝这个词呢，它在题目中会给出来，就是 dynasty， D-Y-N-A-S-T-Y。 dynasty 就是指什么朝代了哈。 哎，我记得有一个这个酒的名字就叫 dynasty 啊，就是王朝葡萄酒。 然后如果是你要指某一个特定的朝代的话，比如说唐朝 ，the Tang dynasty。 清朝 The Qing Dynasty， 以此类推，你就把中国十几个朝代都会说了。 没错，好，这是第一句。西安是中国古代13个王朝的首都，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完美代表。西安居于中国古都之首，在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它是丝绸之路 The Silk Road 的起点，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西安到处都是令人惊叹的历史奇观，因此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那里有着中国最古老最壮观的博物馆和寺庙，其中最著名的是拥有2000年历史的兵马俑博物馆。好，那么兵马俑博物馆在练习题目中英文直接给出 是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Museum。 对，这个 Terracotta 我觉得大家 有必要记一下，它的拼写是 T-E-R-R-A-C-O-T-T-A， 这是 Terracotta， 然后 Warrior 就是战士斗士那个词是 W-A-R-R-I-O-R-S 啊，这是复数形式有 S， Warriors， Terracotta Warriors Museum。这个我一慢念哈，大家发现做翻译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有好多的地方都是在考察这个语言的句子的构成。如果你直接看中文，哎呀，你觉得这个太平常了，是吧？没什么好稀奇的。好，那我们先看这个中国古代13个王朝的首都啊，这是这个句子里边比较难的地方，你感觉在哪儿啊？ 就是13个王朝。其实也不难。就是它是古代的13个王朝的首都， 都是讲古代的事情，感觉离自己很远啊，不知道怎么翻译了。 哎，古代怎么翻译啊？ 其实呢，很简单，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对应着。你比如说古代就是 ancient 吧。 嗯哼 ancient, A-N-C-I-E-N-T, 就古老的那个词啊。 ancient, 那么古代的十三个王朝呢？ 啊，就是 the 13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嗯，对。 好，那就很好了，这个句子出来了。西安 is the capital of 13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有同学就会问了，为什么这是西安 is 用的是 is、而不用 was， 因为这是古代的事情，那应该是过去的事情啊，那为什么不用这个 was、而用 is？ 那么就是说呢，这是一个就是事实类的，就你甭管什么时候看西安，它都是十三个王朝的首都。 它是一个属性了， 对， 就是它是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常识， 所以说它就要用一般现在时。好，下面一个句，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完美代表。一个东西是以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代表啊，它有好多种的说法，你能想起来哪几种说法？ 代表啊，比如说 represent， 对，好，或者你用名词 representative。 好， 还有一个介词词组是 on behalf of， 也是代表，没错。你也可以说 something is typical of another thing， 就是什么东西是另外一个东西典型的代表。所以这个代表这个事儿呢，大家会稍微想一想，要纠结一下。好在这个翻译它不是说只有唯一一个标准的答案，所以呢，怎么说你只要是符合你的上下文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回到之前那四个字，毫无疑问啊，这个大家会用哪个词呢？ It is no doubt。 可以，你也可以直接用 undoubtedly 啊，你也可以用 unquestionably， 你还可以用 obviously， 都行啊。好，那么这个句子呢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的版本。 It is no doubtThe perfect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对，好，那有的人还可以把它翻成文化与这个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完美代表呢，可以有结合的这个含义。你也可以说 It represents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combined together 啊，都行。好，下面一句话，西安居于中国古都之首，在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那这个后边在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你可以用一个状语伴随一下啊，去表达。它是居于什么什么之首，这个也可以有好多种说法，比如说 It is on the top of the list of something。啊，它就是在一个清单位于之首，你也可以说 it is the number one 什么什么也可以啊。好，这两个方法都行。那么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啊，你可以说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as a capital and with the biggest influence 也行啊。那所以呢，这句话呢我也给大家来一个参考版本。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of being a capital an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in China's history, it tops all the Chinese ancient capitals、啊、或者你也可以说 it is on the top of all the Chinese ancient capitals， 都可以。好了，这是这个第二句，大家感觉这个四级的这个翻译难度其实也还是挺有挑战性的哈。下一句提到了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其实这两年一直在提啊，现在很多人在提这个什么海上丝绸之路啊，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啊。那么其实追根溯源，最早的丝绸之路呢就是在西安发起的。 好，它就是 The Silk Road， 所以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哎，那这个起点你可以用什么呢？ 你就可以说 starting point， 没问题、 哎、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哈。那么 你也可以说 the road starts at 或者 started at， 用动词的形式也行啊，都可以。 那西安它是丝绸之路的起始点，怎么说呢？ 啊，你可以说西安 or it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lk Road。 而且呢它还是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对，就是 the birthplace， 或者你用 origin 也行啊 ，place of origin 也可以表示这个起点、发祥地的意思，都可以。好，那放在句子里边呢，给大家一个参考的版本。It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lk Road, as well as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culture. 啊，发祥地就是出生的地点。好，再往下一句。 西安到处都是令人惊叹的历史奇观，这点我感同身受啊！之前我去过一次西安，哎，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城墙啊，特别有历史感， 就是灰色的古代的那种啊，然后有城楼。 我感觉西安保留的特别的好，就是它那个城墙没有拆掉， 哎， 所以你进西安二环，你能看得到，甚至行人可以在那个城墙上走。 哦， 他们晚上 散步 就会在那附近。 嗯，对，我记得西安夜里边，我好多年前去的时候，他那个城墙上面也把那个彩色的灯照亮起来啊，挺有历史古都的感觉啊。现在所以说它是到处都有令人惊叹的历史奇观。哎呀，这个奇观可怎么表达呀？好，你可以用 amazing wonders。 都可以，没错。好，那你要是到处都有 ，everywhere， 没错啊。你也可以说呢 ，the city is filled with amazing historic wonders， 就是它被填满了。 对，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整个西安到处都填满了不同的历史奇观。 对，你也可以说呢，you can find places of historical wonders。Almost everywhere across the city. 嗯，这就是比较简单的翻译方法。 没错，都行。啊，后面呢，他说因此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其实这个吸引这个动作的主语就是这些个历史奇观，所以呢，你可以处理成 which have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tourists from both China and abroad.啊，这个也是没问题的。好，那现在我给大家念一个参考版本。Filled with amazing historic wonders, Xi'an is attracting a large number of tourists from home and abroad. 啊，这里边他把充满历史奇观这个事情用一个状语，用被动语态，这个过去分词引导出的状语形式。去放在句子的开头部分，然后主句西安在吸引。那么吸引这个动作它用的是一般现在时，那么这里边你既可以用现在进行时，你可以用三个时态，可以用一般现在时、现在完成时，还有就像刚才我给大家说的版本里边用进行时啊，都可以说强调不同的时间。比如说你用 is attracting a large number of tourists，就是说它现在正在吸引着。如果你要用 attracts a large number of， 就是说这是一个常态啊，总是有游客去参观访问。那你也可以用 has attracted， 就是截止到说话的时候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并且有可能继续持续啊，就是用现在完成时都可以。好了，那么这一个历史古迹这一句呢，咱们先看到这儿。接下来一句呢，他就说，那里有着中国最古老、最壮观的博物馆和寺庙，其中最著名的是拥有2000年历史的兵马俑博物馆。啊，这里边有几个最字啊，那就是肯定会用到它的形容词最高级。那我们先看这个最古老，你可以用 the most ancient， 你也可以用 the oldest， 你也可以说最古老，就可以用这种表达方式。最壮观怎么办呢？壮观啊，壮观这个词呢，你可以用 spectacular， 你也可以用 amazing， 啊，你也可以用 breathtaking， 等等都可以。博物馆比较清楚了，就是 museum。寺庙你用哪个词呢 ？temples 完全可以啊，这个 temples 就是。说起这个寺庙 ，temple 这个词用的在中国的文化里很多，比如说天坛就是 temple of heaven。 哦，天坛哈。 哎，就是 temple of heaven。 嗯，那地坛呢？ 就是 temple of earth。 就这么简单啊。 哎，而且呢像北京呢日月日坛月坛也都有 Temple of Moon and Temple of the Sun， 没错啊，所以这个 Temple 是 the Sun 还是 Sun？ The Temple of the Moon, Temple of the Sun， 天坛呢 Temple of Heaven， 这个时候就不用 the 了， 没错啊，因为它这个日月和地就是指这个星球行星，所以呢就要用定冠词啊，这个 the 放在前面。好，那这个 temple 这个词呢就比较清楚了。那除了拥有这个寺庙之外呢，它还有最什么呢？他说这里边有最著名的是什么什么，最著名 the most famous the most well known the most renowned 都行，这三个版本表示著名都没问题。那我现在给大家读一个参考的版本啊。It boasts the oldest and most spectacular museums and temples in China, among which the most famous is the 2,000-year-old Terracotta Warrior Museum. 嗯， 好，这里边我觉得就是 boast 这个词，好多同学不见得能想得起来用。 Boast 先给大家拼写一下，是 B-O-A-S-T。 哎，它的含义呢就是有吹嘘，它也有以什么而 著称 的意思。 嗯，刚刚我听 it boasts， 我想哎怎么西安这么骄傲啊，哎他吹捧自己啊，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它指的就是以什么而著名著称的意思。 对对对，以什么而骄傲，就是骄傲的拥有。那有的同学如果说 it has，那我觉得呢用了 has 呢这个文采就差一点儿。也有的人说 there is there are 的句型行不行呢，也可以，但是都不如这个 boast 这么生动，因为它是 拟人的一种方式啊。 对， 就感觉他对这方面是很自豪的， 没错， 很自信的啊，不只是拥有或者是有。 对，你要光说有，它就是中性的这种感情色彩，是吧。好，然后这里注意呢就是单数第三人称加 s， 所以是 boasts。 It boasts the oldest and most spectacular museums and temples in China。 好，那我们现在逐句的把这个难点一一攻破之后呢，咱们现在再来一句一句对照着再给梳理一下整个的翻译， 好 吧。好 的，我们一句一句来念哈。郑壮老师您来读中文，我来读英文。 好的，西安是中国古代十三个王朝的首都。 西安 is the capital of 13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完美代表。 It is no doubt the perfect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西安居于中国古都之首，在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of being a capital an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in China's history, it tops all the Chinese ancient capitals. 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It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lk Road, as well as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culture. 西安到处都是令人惊叹的历史奇观。 西安 is filled with amazing historic wonders. 因此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 And 西安 is attracting a large number of tourists from home and abroad. 那里有着中国最古老最壮观的博物馆和寺庙。 It boasts the oldest and most spectacular museums and temples in China. 其中最著名的是拥有2000年历史的兵马俑博物馆。 Among which the most famous is the 2000-year-old Terracotta Warriors Museum. 哎，我觉得这些句型其实可以描述任何一个城市，就是那种有许多历史古迹的，对吧？不管是中国的也好，还有西方的也好，如果你说伦敦怎么样怎么样，巴黎怎么怎么样，也都可以，是不是？ 您看我们刚才这段素材的后半部分，谈到西安有很多名胜古迹，有很多壮丽的博物馆，还有一些庙宇，其实把这一段话挪过来用在北京上 也是一样的， 其实一样的， 对 啊，咱们换汤不换药啊，举个例子。 比方说北京到处都是历史奇观。 好，Beijing is filled with spectacular and amazing historical wonders. 嗯，惊叹的历史奇观哈。因此北京吸引着很多国内外的游客。 It has attracted a lot of tourists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而且北京也有很多博物馆和寺庙。 Beijing boasts numerous museums and temples. 嗯，这个 numerous 感觉很多很多哈。 对对对，就是拿数数数过来。 还真是，你看，你想有很多寺庙。博物馆也很多，有什么首都博物馆呀、北京博物馆呀、中国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呀。 对呀、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 还有咱能 是吧？地质博物馆，还有铁路博物馆。 嗯， 你去过吗？铁路博物馆 就在前门边上 啊，没错。 还有城市规划博物馆， 哎， 还有很多什么猿人博物馆呀。 对呀，地质博物馆里边有各种的钻石、岩石，可好看了。地质博物馆，大家要是来北京的话，有计划哈，有机会的话 ，you need to go to the geology museum. 对， it is not very far away from 西四 and 白塔寺。Near this 地质博物馆 ，you can find another temple. 也有一个寺庙。Where the Chinese Buddhism Association is located.这有一个中国佛教协会就在那里边，然后也是很庄严的古香古色的建筑，还有一个 White Pagoda， 一个白塔。 嗯， 啊，所以那一个地区就是白塔寺， 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小型博物馆哈。 对呀，还有那个现代的博物馆，你知道吗？比如说有那个各种灾难的博物馆，比如说这个火灾、地震，你都怎么逃生？然后它可以模拟这个地震是水平震动还是垂直震动，然后你站在那儿，你感受一下。嗯， 对吧？所以其实真的，那北京这地方啊，好多博物馆值得大家一看啊。 哎，说起来，博物馆在雅思的考题里边，它也有涉及。它那个我记得有经常会考到的一个题就是，Why do some tourists enjoy visiting museum while others would enjoy the landscape, the natural scenic spots? 哎，为什么有的人旅行的时候喜欢逛博物馆，而有的人呢更喜欢欣赏风景？ 对，看这个自然的风光啊，然后他让你说一下，然后说 which do you prefer and why 啊，可奇怪了，大家平时都不怎么思考，但是其实在考试的时候，他用这些个题目作为载体，他其实就想看你能不能把这个博物馆这个事儿能说出来好多好多的词汇，你能懂啊，能够用上。好，今天的这一个北京的呢，你也可以说它是许多王朝的首都。那英文也可以说 Beijing has been the capital 或者 is the capital of multiple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是吧？这个好多中国的古都。那南京是不是也可以用啊？你要说南京在历史上曾经是好几个朝代的古都，英文也一样啊。Nanjing is the capital of several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啊，这就是大家在不光是准备考题哈，整个学英语的过程中都要做大量的造句练习。你可以换主语，你可以换宾语，然后你可以换这个动词本身的各个时态啊，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语言给它练习的熟能生巧。好，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一段看完了之后呢，我再考大家，还记不记得兵马俑这个词应该怎么说呀？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Museum. 对，这是兵马俑的博物馆。其实故宫也是它的这个官方称呼呢，也是一个博物馆，叫故宫博物院，是吧？所以英文呢也可以是 The Forbidden City Museum， 啊，或者是 The Palace Museum。Palace 是宫殿的意思，本身故宫啊，它就是个宫殿，所以是故宫博物院，叫 Palace Museum， 或者也叫紫禁城啊，就是 The Forbidden City 禁止。好，那谁还记得丝绸之路怎么说来的 ？The Silk Road。 对，就是 S 和 R 都要大写 ，Silk Road 这个首字母都需要大写。 没错。 好了，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一段呢，虽然是题目里边介绍的是西安，但是其实呢，好多的古都都可以用这里边所使用的句型。那其中表示有没有可以用 it 这个地点来做主语，然后呢，